內地傳媒引述湖北省監獄管理局說，武漢女子監獄有230宗確診病例，沙洋漢津監獄就有41宗確診病例，全部都是輸入型病例。報道說，武漢女子監獄因為防控工作不力，監獄長被免職。沙洋漢津監獄一名警員就由於未如實報告生活軌跡，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監獄將會實施更嚴格的全封閉管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25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79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9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2蚊系跌7.8，阿里巴巴213蚊跌2.6，美团点评103.4。是升了一毫，建设银行6.49跌6仙，中国平安90.7是跌9毫，汇丰控股56.8升5仙，华夏沪深346.6跌5仙，盈富基金27.5跌2.5毫，中芯国际15.26跌4.8，小米集团12.8是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04，瑞士法郎7.921，澳元5.14，加元5.876，新西兰元4.911，欧元8.4046，每百日元对港元6.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6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5125蚊，升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1.37美元，卖出163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有少少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九龙货仓。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有意外，龙尾喺九龙货仓，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咁较早前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而家大都系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咁之後提提大家港鐵嘅消息啦。咁港鐵經風險評估之後，咁今日咧西鐵線嘅元朗站係將會喺下晝嘅5点起關閉嘅，列車到時係唔停元朗站。港鐵將會提供免費嘅接駁巴士咧，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載乘客。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紅磡，同埋屯門公路小欖橋去屯門。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目前睇翻世界卫生组织佢嗰边嘅指引咧，就系、是、暂时我哋睇唔到咧，有证据显示咧，宠物例如猫狗嗰啲咧，系会感染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啦，会发病啦，或者将呢个病毒咧传染俾人嘅。咁所以宠物主人就真系唔好话因为咁样咧而要弃养出只宠物，或者点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咯。 渔农自然护理处高级兽医陶文慧。 譬如你话用一啲温水热水去消毒啊，或者一啲讲紧系酒精啊嗰啲，咁都冇影响嘅。咁其实一路主张紧可能用一啲漂白水，例如1:99咁去消毒，咁呢啲都唔会对宠物特别有影响。咁但系可能用一啲犀利啲嘅消毒嘢咧，咁就要小心，尽量唔好俾宠物掂到。咁特别呢一刻，如果主人自己都唔舒服咧，咁可能自己都需要做翻一啲预防措施或者基本嘅消毒清洁，先至去接触只动物。例如可能都会佩戴口罩啊，或者 make sure 个家具清洁空气流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我哋就揾嚟一位嘉宾咧，就介绍下佢嘅新嘅作品嘅，几 sweet 嘅。你好啊 ，Ian。 Hello， 大家好，我系 Ian。Hello， Eric。 你好啊，喂，我想话咧就系、是、你呢首歌咧就喺情人节当日咧就系、是、派上台嘅，咁啊连埋你嗰个 MV 咧就一齐就系 online 啦，咁样样 sweet 到喊嗰啲嚟嘅。 都系，因为呢首歌都系 sweet sweet 嘅情歌嘛。 Yeah, yeah, yeah, yeah.系咯，咁仲要系情人节出，咁就配埋个 M V， 咁所以即系咯，件事都开心嘅。 O、okay, K， 喂，你中唔中意唱呢类 sweet 嘢？我想问啊，其实 我中意啊，中意，同埋即系我都中意佢嘅曲风，即系都 R M B 啊，系咯，轻快啲，有啲节奏。咁比起我之前嗰两只就抒情啲啦，咁就有啲唔同，我都几中意。 系咯，因为我觉得今次咧，尤其睇埋个 M V 咧，我真系听到你好似系笑住唱嗰首歌咁样。 系，我真系笑住唱嘅，因为点解咧？一嚟就系、是。因为今次已经是第三隻 solo， 咁、 yeah. 我录音嗰阵时候就冇头两隻咁紧张嘅，即系我第一隻二期大流嗰阵时候，我其实录到有啲惊嘅，即系我心态，唉，听日又去录音啦，死啦，好惊，即系飙冷汗嗰种，会唱到飙冷汗嘅，又录完出嚟又系沮丧样咁样啦。咁另一个诺贝尔又好少少嘅，咁但系今次呢只就我觉得系 so far 个心情系最轻松嘅，即系真系会谂啊，听日又录音啦，正啦，又可以唱呢只歌，所以其实录紧嗰阵时候都系真系。真系笑住同摁住咁样唱 嘅，系，咦？咁啊，因为始终都系已经第三次同 Eric 有合作噶啦嘛，今次会唔会都察觉到就系、是，咦？佢同你之间嗰个默契开始越嚟越成熟啦，咁样咧？ 啊，会有啊，今次、即系譬如某一啲段落咧，我同佢都系会同时觉得啊呢段 OK， 即系大家都有个默契系边啲 OK， 系。 然后边啲唔 OK 系想再嚟嘅，咁样大家已经都开始有呢个默契啦。 嗯 ，OK， 但系我想问你，第三 part 咧就系一首 sweet 啲嘅情歌啦。咁嗰阵时有冇倾过？喂，系我哋先前都有两首 solo 歌啦。咁嚟到第三首，我哋唱乜嘢类型嘅嘢好？写咩类型嘅题材好？成个思考过程关于呢首正式开始系点样噶？ 嗰阵时其实我都有提议，就系话我其实第三首都想试下啲唔同。即系同之前两首唔同嘅曲风啦，咁我其实首先提议嘅就系想要 R&B 嘅，咁初头亦都俾咗一只歌嘅 reference， 就系陶喆嘅《飞机场的十点半》。 哦，系。 咁所以其实啊，跟住 Cousin 同埋 Eric 就听完我呢、這个哦，我想咁样做，跟住佢哋就配合，然后就于是就有呢只歌咁样出咗嚟。 系，但系我想问陶喆嗰首歌咧，系咪你一首长期都系 all time favorite 嘅作品嚟噶？ 都系 all time favorite 噶，因为其实陶喆都系以前细个成日听嘅歌嚟嘅。咁呢一系唔好讲晒，系啦，即系只成日听嘅歌啦。而呢一只都系当中比较中意嘅。 嗯 ，OK， 系啦，即系都系又系啲比较轻松啲，但系 真系又真系几正嘅。 哦，但你自己 都咁沉重啊嘛。 系咯，所以我就今次听得出你真系有种微笑住，有种 warm 嗰种感觉咧。 冇错。 系啊，咁你唱嘅时候啦，因为始终嗱，今次同 Eric 又合作咁第三次啦，咁然之后自己亦都中意呢一类型嘅曲风啦。咁唱嘅时候有冇心入边谂住啲咩嘅画面啊，诸如此类，然之后录呢首歌嘅咧？ 画面就。都冇乜諗特別嘅畫面，我喺錄緊嗰陣時好專心聽嗰個底個音樂，因為其實嗰陣時冇咁完整嘅，咁但係初初嗰個簡單得嚟又真係聽落係已經有啲幾 sweet sweet 嘅感覺，所以其實 Edward 嗰陣時都提議，即係都叫我話、你聽多啲個音樂啦，即係你唔使諗太多個歌詞，即係你個歌詞你自己本身熟噶嘛，你已經有個畫面，所以你係聽多啲個音樂，跟住個音樂去，因為其實呢一隻歌都。比較 groovy 啲噶嘛，咁佢、就話哦，你有啲 rhythm 就要食得好啲，咁而要做到嗰啲位置就係要更加細心留意佢音樂，先唱到嗰個感覺出嚟。 但係同時間咧，嗱你要好細心啦，同時間你要唱得好輕鬆喎， 係 即係嗰樣嘢會對於你嚟講會唔會係一種挑戰嚟嘅咧？其實都 係啊，即係要再 multi task。如果係真係比起初初頭一兩次入錄音室就做唔到咯，因為嗰陣時就係好多嘢顧住啊嘛，即係又要望住份歌詞。要听住音乐，跟住又要留意住啲咬字。咁但係而家开始有啲经验啦，即係可能而家唱歌咬字好咗啦，咁可能又唔使顾太多，跟住即係各方面都有少少进步嘅时候，就可以专心啲諗下点样可以感情唱得好啲啊之类。 因为我係明显地听得出你嘅松容啦，所以我係觉得呢首歌係几啱数嘅，对你嚟讲。 係嘅，但係我都觉得如果即係有少少如果要挑剔美中不足嘅，我觉得如果因为嗰阵时系十月尾就录好嘅，咁我就觉得有录得有啲急嘅，即系好似两三日内就录晒成只歌咁。因为嗰阵时本身谂住好似赶住出咁，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系一早知道哦系而家先出嘅，咁就摊长少少，慢工出细货，咁就可能会更加好啊。 系你开始要学识一样嘢咧，就系唔好太过挑剔自己。你要信自己当时喺嗰个 studio 入面，其实你都 deliver 到，如果 Eric 都唔会收货啦，佢都要求高㗎嘛。 其实系嘅，佢都系咁讲嘅，佢都系咁样讲嘅。咁但系即自己成日都会咁諗喎，如果多啲咁永远都系㗎嘛，做完一样嘢就如果俾多啲时间预备，我就会再做得好啲咁。咁、 yeah, okay. 我觉得都好事嚟嘅。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日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泪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风骚，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飘入爱海，打不打算早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此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在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情的幽渺，幸福 随便说，随便笑，开始，开始有心跳，忘掉困扰，期待破晓，都奉献，恋爱了，想共处轻飘了，才相识头一 剛才講了你那個錄音的過程，但是這首歌因為你是飛了去日本那裡拍的 music video， 是 那時候拍是什麼月份來的，我想問一 下。那時候拍其實是上個月一月中啊， okay， 那幾日都幾扯的，因為我拍緊劇啦，拍緊男排女長呢套劇，咁嗰日就係真係夜晚十一點左右先收工，然後就直接去機場，跟住去完機場喺嗰邊，咁就飛啦，飛過日本啦，日本落機之後就直接喺日本機場化妝就開始拍咯。 哇！ 其實嘅意識都迷迷糊糊嘅，我後屘睇翻啲片段先，哦，原來咁樣嘅。 我想問咁花姐有冇又嫌你個樣腫定點樣嗰啲咧又？ 佢話 OK 咯，但係我自己嫌我的樣腫咯，即係其實有兩日噶嘛，我反而第一日我唔知係咪因為第一日冇瞓過，所以啲水腫冇發出嚟。 系， 跟住第一晚去到瞓咗一觉咧，第二日就超级肿。 系， 所以其实有啲 shot 系比较肿，如果即系大家细心留意，有啲系肿啲，有啲好似睇落瘦啲。咁同埋 MV 入边咧，瞓着嗰啲 shot 咧，系我系真系瞓着咗嘅。 哦， 即系太攰啊！嗰啲搭车嗰啲咧，我真系秒速就瞓着咗。咁摄影师就拍低埋佢。 哦，但系喺床上面啱啱瞓醒嗰啲 shot 咧，就唔系啱啱瞓醒啦，应该。 嗰日系嗰啲扮 I woke up like this 嗰啲又化晒妆整晒头，但系啱啱瞓醒又好似好精神嗰一种， 系 嗰个就唔系真系瞓着嘅，嗰啲搭交通工具嗰啲真系无时无刻都瞓着，我试过企喺度瞓着嗰阵时，即系日本嗰啲搭车咧，咁又好逼噶嘛， 系啊， 咁搭地铁嗰啲，咁啲人又逼住我，我又唔系好使用力企，跟住就瞓着咗。 喂，咁但系 enjoy 啊，即系始终喺外地嗰度拍 MV。 enjoy， 因為我本身一嚟啊好中意日本，係咯，咁二嚟我啊真係好中意日本，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自己其實都算係第一個 MV， 因為其實另一個諾貝爾歌都係喺音樂電影嗰度剪出嚟噶嘛，咁如果第一個 MV 嚟計就可以去到出外地拍，咁其實都好開心，即係同埋今次拍亦都即係除咗冇乜休息之外呢都唔係太辛苦，因為都係拍啲吃喝玩樂啊，真係行下街好似去旅行拍拖嗰啲咁樣，所以其實好開心嘅，即係好似突然間放咗兩日假去咗日本，放一放假咁樣， 雖然都係匆匆忙忙咁樣， 係但係都開心嘅。 咁但我想問一下呢，揸機嗰個 cameraman 呢係男士定女士㗎？ 揸機個 cameraman 係男士嚟嘅，咁但係我 MV 入面咪有啲拖手嘅。 係啦，我就係想問你嗰隻手係 哦，佢就係其中一個crew 嘅工作人員咯。係，大家都好想知佢真正身份，同埋好多人都問嗰隻手係咪花姐嘅。我都答咗应该百几次呢条问题。 我就咁睇我觉得唔似囉。 係咪就咁睇都觉得唔似。嗱跟住花姐嚟咩意思呀，咩意思呀，你咁冇意思呀，即係。 冇意思冇意思，即係花姐太独特囉，我觉得。 係 有独特嘅韵味。 应该认得出㗎啦，花姐隻手。 係啦咁样。 可以。 喂，咁但要对住一个系男士嘅摄影师，然之后你就要做晒嗰啲喂嚟啊喂你食嘢啊诸如此类嗰啲。 系好尴尬嘅，我一开始头半日嗰阵时系未系好适应嘅。佢就话：，你唔使理我得噶啦，不过你呢两日都点都要习惯，你都要同呢个 cam 拍拖噶啦，咁样。咁真系越做就好啲嘅，因为喺条街嗰度啲人又唔知道我做咩，跟住我又对住个 cam 嚟啦嚟啦啊咁样嗰啲咧，又喂佢食嘢咁样，嗰啲系有啲尴尬嘅。 我期待唔知道会唔会有个 making of 啦，我几期待睇到幕后嘅花絮嘅都。 making off 应该全部都是那些尴尬啊， 那些 应该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有。 是看看怎样咯，是看看你的 fans 会不会 request 一下这样咯。 可以问一下我都想看看。 是喂，但这首歌是挺 sweet 的，还有那个 MV 是真的我想很多的 fans 啦，即是都会是冧冧珠的。 嗯， 是啊。 希望大家喜欢。 歌声或许不足够照亮你心境。忧郁或许不罕有发 是我心灵，学会所有压抑都可适应，思考到尽情，唯独不懂怎去暂停。孤僻或许不优雅，却受你邀请，相恋下多么惊讶，发现我生命就算比较冷静，千种反应想把我定型，有幸心声得你和应，抱着你便从没抱怨，会为你为明日打算，人潮轮流转，即使困倦要当日为正算，爱着你任时代再转，能待你好到没替算，担起这种任谁先弃，从来无名分也望得永远。 咁而家有三首歌噶啦，咁嚟紧今年嚟到2020年啦，咁有冇一啲嚟紧嘅计划 plan 咗噶啦？如果问啲人嘅话， plan 咗嘅会，其实第四只歌都系准备当中，第四只歌系自己作曲嘅，咁写好咗，亦都交咗俾监制。 系， 咁就而家系即系谂紧点样编曲啊，同埋即系歌词啊，或者只歌嘅主题啊，点样去咁样，所以都系喺呢个制作过程当中嘅。 嗯 ，OK。系啦， 咁跟住同埋拍剧咯，因为而家仲拍紧剧。 Yeah。 系啦，跟住 Mira 嘅演唱会啦，会准备，所以其实今年都系多方面继续啊，继续做好啲，继续发展咯。咁又唔会净系出歌，又唔做其他嘢咁样，又或者净系 focus 其他嘢唔出歌咁样，都系各方面攞个 balance。 OK， 足够休息啊吓，身体健康啊！ 大家都要。 系啊，嗱咁呢个时候你就有一天寒地冻嘅时候，你就可以听住啊，同埋睇住啦。Ian 啊，有佢呢首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啊，叫正式开始。喂，今日多谢晒 Ian。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春天是个好佳节，然而被意外摧毁了我的位置。怎么共你不可免，给他改这美满天意，谁曾同情赠我相拥的温度，最后却过于虚耗，情感的压力竭力地抬起，想记起和平期都好，但听到彻夜的呼叫，相爱就变粪土，谁仿佛明知彻夜常问我今天经心到，有没答，有没答，有没答过得很好。 小样亦抬起，多番奇喜，明明受得起，但听到刺耳的呼叫，双脚为尽气度，谁叫对待你他更好，残忍的记忆壮丽地精为狼背影，如今竟成了历史。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有66名港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船上目前仍然有大约150名港人，有120人表明会乘搭包机离开。本港派出的第二班包机预计日本时间傍晚6点起飞。船上通过检测的香港旅客当地时间中午大约12点陆续落船，分批乘搭旅游巴前往机场，准备乘坐包机离开。他们戴着口罩，穿着雨褛，拖着行李，由码头的临时检疫大楼行出来，到旁边本港入境处设立的柜位办理手续，之后上旅游巴前往羽田机场，乘搭最快在日本时间傍晚6点起飞的包机。一名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24岁女子，去年10月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两个月之后出现肺高压等并发症，现时情况危殆，急需接受双肺移植。他的家人和诊治团队呼吁脑干死亡，但是肺功能正常，血型 O 加，身高大约 1.67 米，以及体重介乎40至50公斤的器官捐赠登记者作出捐赠。主诊医生、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谢伟才说，有关并发症非常罕见，专家估计是进行干细胞移植之前服用的药物损害其他器官，现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接受双肺移植是唯一的方法。患者现时在深切治疗部依靠心肺机为生，但是有机会出现中风或者是细菌感染等的风险，甚至会死亡，因此情况非常危急。山东和浙江监狱合共新增227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表示，对消息感到心急如焚。李文竹在社交网站表示，原定上个星期四到监狱探望黄全章，但是由于疫情关系取消，他和个仔感到特别失望。早前曾经连续几日致电监狱，要求微信视频会见，但是不获允许，狱方亦都不准丈夫和他通电话。李文竹说，今日再次致电狱方，要求和黄全章通电话。他引述接电话的女警表示，一个月只能够打一次电话，黄全章已经致电父母，对于当局的行为表示愤怒。南韩确诊个案就增加至156宗，今日新增52宗，和大邱教会有关的确诊个案增加至111人。当局将大邱市和庆北青道郡划为疫情重点管理区，严防社区传染。 首爾禁止在光化門廣場、首爾廣場和青溪廣場舉行集會。另外有三宗病例在軍隊出現，軍方禁止士兵休假外出。南韓總統文在寅指示要徹查大邱教會以及慶尚北道出席醫院葬禮人士出現集體感染的情況，當局將會取得教徒名單跟進。南韓中央應急處置本部部長朴寧厚表示，政府決定繼續將病毒的預警級別維持在第二高的警惕級別，但是實際就按最高的嚴重級別應對。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明日和星期日大致天晴，隨後兩三日漸轉潮濕，日間溫暖。現在的氣溫22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333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8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9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1蚊，跌9蚊；阿里巴巴212.8，跌2.8；美团点评103.7，升4毫。建设银行6.47，跌8仙；中国平安91.05，跌5.5毫；汇丰控股56.85，升5仙；华夏沪深346.5，跌1.5毫；盈富基金27.5，跌2.5毫；中芯国际15.24，跌5毫；小米集团12.78，系跌1.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8，日元111.86，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加元1.326，新西蘭元0.631，人民幣7.037，英磅對美元1.29，歐元對美元1.08。日經平均指數報23386點，跌92點。港金現價報15125蚊，升19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33.93美元，賣出1634.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濱道公園慢線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嘅，現時一帶交通咧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近一經中心。咁就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濱道公園慢線有意外，龍尾喺一經中心。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公主道過海有車龍，龍尾近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喺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苏雅道。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白石角创新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创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能源大楼二座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小隧道去红磡，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桥去屯门。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常人难及你，勉强没有滋味。更喜欢那个生死，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下昼嘅3:44，本嚟有 Ega 啦，寻日就宣布咗佢嘅 concert 咧会延期嘅，但系同日咧亦都派上咗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 MAD Mad。第一次听嘅时候咧就谂起，咦都有少少嗰种怀旧嘅感觉嘅，令到我谂咧就系佢而家公司嘅师姐大师姐呢首嘅作品。 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可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凉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都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you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我越睇，我越睇，陈布礼，陈布礼，吴元济，吴元济，艺术辉煌。 有陈慧娴，跳舞街。头先嗰啲就算系劲歌热舞啦，跟住我哋将个节奏调慢翻少少，有少少 slow dancing 嘅。佢而家咧本人就喺台北嗰度噶啦，亦都揾到一个新嘅音乐人咧，同佢做咗呢首嘅作品嘅 remix， 黄嘉怡。 其实佢弹呢张嘅 EP 入边咧有《厌世念》呢一首嘅 single 咯。今次就揾嚟有 Disparity 为佢做咗呢个新嘅 remix。up tempo 咗，嗰种嘅黑面会唔会冇咁确认于千里之外呢？ 要寻找包容的山，变成散路的人。No， 想住在温柔的城，却满身伤痕，风雨的灰尘。拥抱为何没有时间，我们拼图掩饰的脸，冷的眼睛的瞬间，或许只能这样蜕变。不如跟着世界翻脸，为自己挂下泪线，或许可以忘记哽咽。 意思就即系黑口黑面啦。呢一首歌换咗呢一个节奏之后，感觉系平易近人一啲嘅。用我哋嗰句俗语就系比较 radio friendly 一啲。佢哋黄嘉怡《厌世念》嘅 Disparity Remix。跟住揾嚟呢一首嘅新歌咧，表面睇嚟系一首讲家暴嘅作品。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in the sea of people. Tears in my eyes, cause you think I'm evil. 入边咧不断去到重复嘅呢一句嘅歌词就系讲紧，如果有啲咩你唔中意我讲嘅说话，有啲咩我讲嘅说话你系唔啱听嘅，你会点做？你系咪就系将我锁起嚟啦？表面上讲嘅系一段虐待嘅一种嘅爱情嘅关系，家暴啦，唔好话一个爱情啦。细心啲去听嘅时候，会唔会都令到你谂起另一啲嘅关系？例如就系你。同呢个城市之间嘅关系，我哋有 Curity 新 single Enemy。今日系2月21号，计时七个月。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力，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转过右耳。淡世情，有日风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茫。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真相早已失了踪。作编个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语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远，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 有早已全部有已经叫破碎。 话晒今日都系 Happy Friday。如果你今晚买咗香槟嘅话，要早啲翻屋企啊！有啲站五点钟就会闩站噶啦。四点钟之前我哋有方浩文人话。 治疗和管理力度，防范轻症转为重症，不断提高治愈率。在日本北海道就有三个人确诊新型肺炎，据报其中一个人是年约十岁的小朋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强调，年中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会如期举行，当局会推进筹备工作，令到参赛的运动员和到场的观众安心。国际奥委会对日方能够妥善应对国内防疫工作充满信心。另外，大约五十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海外比赛和备战，因应疫情而暂时未能够回国。日本乒乓球协会表示，将会在下个月底的釜山公开赛完成之后，暂时接收各批球手到关东地区的训练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16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95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9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1蚊，跌9蚊；阿里巴巴212.8，跌2.8。美团点评103.2，跌1毫；中国平安91蚊，跌6毫；汇丰控股56.7，跌1毫；建设银行6.46，跌9仙；华夏沪深346.5，跌1.5毫；盈富基金27.5，跌2.5毫；小米集团12.74，跌1.6毫；中芯国际15.2，系跌5.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042。瑞士法郎7.926，澳元5.133，加元5.873，新西兰元4.913，欧元8.4074。每百日元对港元6.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6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519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4.5美元，卖出16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系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近 Mega Box， 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不过车龙系大消散，龙尾去到近 Mega Box。咁而喺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中环湾仔绕道嘅慢线咧系有意外，咁一带只系车多，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另外后少少啦，同样喺东区走廊咧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段嘅快线较早前有坏车阻路，经过嘅朋友都系请你要小心。

捉紧我，教你勾出我的耳朵。永恒迷路了，想与世界捉迷藏。不过你留在海旁，说当天偶遇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返航，回头连归家都归错，偏偏穿过窄巷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漫漫，只要你留在身旁，记忆方会掠过。只要你忘掉天堂，看风景里是我，失去了时日太多，捉紧了别方。 黎晓人最新派台作品《阿芝与海蜜》。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四点钟之后，有阿琼介绍下啲华语嘅作品啦。 今日要介绍新人，因为其实你受呢个疫情嘅影响啦，基本上成个亚洲地区咧，无论即系天王天后啊，或者新人，其实都停止咗个宣传嘅工作噶啦。因为其实首相都知道有好多啲一哥一姐咧，其实系准备要做新嘅唱片啦，或者点样都停止咗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留意一下新人啦，不妨我哋系啦，因为啲阿哥阿姐就静咗之后，咁大家就。希望可以摆多啲注意力喺新人身上啦， yeah, yeah, yeah. 因为啲阿哥阿姐一喐，你就系识得望住啲阿哥阿姐啫嘛。系啦，今日介绍系一位 品牌效应啊， 系冇办法啦，咁多 fans 啊嘛。咁今日介绍嘅呢一个系一位咧21岁嘅台湾嘅创作新人嚟嘅，佢个名咧叫做 Linian， 咁 Linian 系啦，咁中文名叫做林漢宇，咁系美国读书翻嚟嘅咁样啦。 咁得意嘅英文名系嘛？串我想问 Linian， L I N I O N。 哦、oh, ，OK， 系好系啊，好得意，同埋佢讲到明佢个名字一定要全部大街。 哦、oh, ，OK， 系 咁都 OK 嘅，系啊，香港都有啲系咁噶， 系嘛，咁所以唔好深究啦，因为系我唔识嘅嘢嚟噶。咁但系咧，我觉得好得意就系、是、点解会识佢讲咗先啦？ Yeah. 其实佢系2019年咧，系帮9M88做咗佢嗰个 tour 嘅。base 手嚟嘅，系、 哦、 啦，咁其实我之前一路都唔识佢，我都冇留意到佢啦。咁直到咧，我有睇9M88嚟香港嗰个专场，咁完咗之后，我见到咧有啲人就系主动去揾个 base 手影合照。 嗯， 咁我好奇怪，即系咪好靓仔都几嘅，但系、即系做咩特登要揾个 base 手影合照咧？咁我就问咗其他 fans， 即系问咗一啲有去影合照嘅朋友啦。咁佢就话、其实佢都系一个即系新出道嘅歌手嚟嘅咁样。咁于是乎我就去咗听佢啲作品，又几得意。咁呢一首就系我听。听嗰首啦，同埋都系我唯一识嗰首啦。 哦，但我想问咧，因为咧我同佢啲 bass 手倾过偈咧，咁佢哋有阵时就系觉得 bass 手系一个好默默地付出同耕耘嘅一个嘅角色嚟噶嘛，即系通常你睇吉他手咁样啦，咁主音唔使讲啦，咁鼓手嚟哇， 有 solo part 啦， 系啊，即系你譬如睇阿 June 咁样，咁你哇。 系 啦 ，KB 哇咁样噶嘛，即系有一扎 fans 噶嘛，但系特别冇人会特别好留意，可能哦弹 bass 嗰个咁样。咁我譬如同阿 CM 咧 ，CM Groovy 咁，佢都系玩 bass 啦。咁佢都同我讲话，有阵时我好享受嗰种就系无名英雄嘅感觉咯。即系你冇咗我，你又好觉冇我咯咁。 系，但系其实我想话好多玩 band 嘅人咧，都觉得其实 bass 系先系成对 band 入边最有型嗰个嘛。 系啊，可能就系呢种无名英雄嘅 feel。 系啊，即系呢种暗自沾沾自喜嗰种嘅感觉。 但你睇佢live show， 譬如同阿9M88一齐系成对 full band 嘅时候，佢系咪就系有少少呢种好失途，但系你只眼又会离唔开佢，定系去到后面有人群聚集嘅时候，咦，我走宝喎、啊。 咁講，因為9M88嗰專場，其實我真係好建議大家咧，即係如果9M88下次仲有機會開 live show， 大家要去睇啊。因為咧，你會好感覺到咩叫做 enjoy 啊，即係你見到台上咧，佢哋好似一個馬戲團，即係唔應該咁講啦，即係有個嘉年華會咧，個個都 係、馬戲同埋嘉年華會， 即係開心咯，即係大家一齊開心去享受緊嗰個音樂。因為雖然即係成日話主唱嗰個同對 band 好似分得好開，即係佢有佢唱，佢有佢彈，即係唔係嘅，因為9M88都自己一個人唱嘅時候。 候，你見到佢成日會喐下隔離嗰個彈吉他嗰、那個啊，又喐下彈 keyboard 嗰、那個啊、嗯，又會同後邊即係做和音嗰兩個講下笑，即係你見到其實嗰個好融為一體嘅感覺。你問我個 bass 手有冇特別低調，其實都冇嘅，因為可能佢都知道自己都係個歌手，所以都幾張揚下嘅咁樣。因為每一次即係可能去到佢一啲 solo 嘅時候咧，或者點樣咧，下低都會有尖叫嘅，係、 哦、 啦，所以冇得收埋嘅有啲嘢。 OK， CM， 下次你都可以試下高調啲。 係啊，唔好收埋自己嘅乖。 咁你話 Lillian 係啦，呢、這個 Lillian 我覺得好得意嗰樣嘢就係呢一首歌好得意啊嚇，個名咧叫 Room 335咁樣。咁其實想講嘅就係佢喺美國讀書嘅一啲時候咧，其實好孤獨嘅，即係好掛住台灣啦，同埋即係除咗識做音樂之外，佢又覺得唔係好識得同人識朋友啊，又會覺得即係唔知以後點算啊，嗰種孤獨嘅感覺係擺咗落呢一首歌度嘅。同埋我覺得好得意嘅嗰個位咧，就係佢係將一首唐代詩人柳宗元嘅詩叫做《江雪》，擺咗落去嗰首歌入邊。即係你聽到係好 new soul 嘅一個編曲嘅底，入邊有一首中國嘅唐詩啊，你要覺得幾得意嘅喎件事又咁樣咯，係啦， 咁就有呢首 係啊，呢首歌歌名叫做《Room 335》。 師傅漏水喎、啊，你一 係啦，我就想同你解釋個水係點解有咁多咧？個 叫 room 335 係啦，呢首歌點解會漏水咧？係 咯， 嗱，咁同佢中間用嗰首詩都有關嘅。咁嗰首歌咧就係講緊喺嗰個有首孤舟啦，喺嗰個海上漂浮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佢嗰時嘅心境嚟嘅，就是、一個人喺美國啦，好大嘅一個城市，好大一個國家啦。咁但係佢自己感覺上就自己一個人坐喺一艘船仔上邊漂下漂下咁樣咯。咁但係嗱，大家唔好覺得佢嗰陣時好迷茫啦，唔知道自己想點啦。佢好，佢一路覺得其實佢都好清楚自己想點嘅。即係啲人話佢十歲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好想做音樂啦。咁咧佢個專業即係佢喺美國讀書咧，其實佢個科係專門就係學 bass 嘅演奏嘅，同埋佢係 Dinlis 畢業嘅。 Wow. 即系佢一路以嚟，其实我好惊呢啲人噶，就系当呢啲人都话，唉，我真系唔知点啊，好冇安全感啊。但系你一路好清晰你嘅发展嘅方向啦，咁样，所以我都觉得呢啲系可能艺术家一个特征，或者心入边谂好多，但系其实你见到佢为咗去自己完成自己谂好多呢件事，都付出好多努力。 几好听啊呢首歌， 哦，我很喜欢，系啊，我好中意男新人，大家记得 Linian 呢个人， 系中文名叫做 林汉宇， 出咗碟未噶？定系呢首系 single？ 出咗碟嚟噶，系啦，出咗碟，系啦。 OK， 嗰只碟个名叫做 唔紧要，唔系考你。 之后我再找到就话俾大家。 但我几期待呢啲，即系多啲呢一类型嘅，即系 even 喺香港咧，我都期待。其实有嘅，即系你去 Indie 嗰边揾多啲，其实都有好多呢啲有型嘅啲嘅音乐人。咁近年咁我你一讲呢啲有型嘢，就即刻谂起 Dusty Bottle 啦、JNY 啦，呢位嘅 producer 啦，咁样样。咁但系头先你又讲咧，即系呢首歌系将一首诗啊，就即系放咗入去歌词入边啦，咁样。咁通常一讲起，如果你有将一首系诗词，放入去流行音乐嗰度咧，我就一定系谂到香港一张专辑噶啦，系啦，咁通常你都觉得啊呢一个岗位嘅人比较低调啲啦，我成日都觉得佢一啲都唔低调嘅，佢系冯汉明啦， 咁佢真系好出名嘅一位监制， 系啦，同埋其实佢系我几欣赏佢喺台上面演出嘅 showmanship 嘅都，系即系我有睇过佢喺台上面嘅演出啦，咁样你见到佢，咦？虽然你系有阵时做 music director 啦，咁但有阵时佢会出嚟弹下琴啦，或者佢会利用我琴去做啲敲击啊，诸如此类啦。哇，咁 charming 嘅咧，咁样样。 每次同佢做访问嘅时候，你都觉得佢真系个好， 佢系个 star 咯，其实自己 佢掌握晒所有嘢噶。 系啦，咁其实佢之前咧出过一张嘅专辑嘅，咁叫做乐章啦，系啦。咁入边佢玩嘅 concept 就咁简单噶啦，就系佢要将好多啲唐诗啊。系啦，然之后将佢谱上一个嘅 melody， 系啦、 okay ， 然之后再加埋现代嘅一个嘅 arrangement， 系啦，咁啊出到嚟会变成乜嘢咧？好啦，咁而家我就考下你啦，张晋酒系边个写噶？ 李吧， 系啦，不枉你读过中文系。 你知唔知我头先个心真系嚟一嚟啊？我万一讲唔出又讲错咗，真系好彩。 系啦，咁啊嗰阵时咧，呢张碟咧有 featuring 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嘅，咁但系呢一首咧就系佢自己 solo 唱埋嘅一首嘅作品。咁究竟佢将呢一个系张晋酒有咩歌词啊？ 等等，我认输啦。变得咁噶，都冇温过书就嚟问，搞错啊！ 我哋呢个时候就听下啦，可以系啦。呢一首系冯汉铭嘅呢首作品，叫做《将进酒》。 天上来，轮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港人的第二班包机，最快日本时间傍晚六点起飞，乘坐的港人陆续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办理手续，接载他们的旅游巴当地下午三点几陆续抵达机场，他们都戴上口罩，部分人更加是戴上手套，全部颈上挂有粉红色牌识别。穿上防护衣物的入境处人员在机场设置特别柜位协助。咁啱今日生日的黄先生说，今次经历很难受，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希望能够快点回家。他说每日在船上听到几十有几十人染病，感到惊恐，担心会感染，感觉到命运已经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朋友一行八人参加邮轮旅游的直女士认为，日本政府对香港人不公平，不应该这样对中国人。第二班包机明明安排在昨晚启程，但是就被其他国家的乘客先走。他说香港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不够强硬和牙力，日后或者不会再到日本。特区政府积极部署第三班包机接载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港人返港。据了解，第三班包机今日至到听日早上乘航的机会不大。在香港的陈先生父母是邮轮的乘客，父亲近日确诊，大约70岁有长期病患的母亲就被视为紧密接触者，要留在邮轮上，至今未取得日本当局发出的检测证明书。陈先生说母亲向职员查询之后得知自己未能够落船返港。陈先生关注特区政府几时派出第三班包机，并且是感到彷徨。他说明白特区政府处理个案众多，据他了解目前邮轮上大约有40名紧密接触者，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再做多啲，例如考虑派一至两个人专责致电船上港人了解情况，又话关心口吻比冷冰冰的文字好，可以让呢一批港人更加安心。南韩确诊新型肺炎增加至204宗，今日新增100宗。 当局将大邱市和庆北青岛郡划为疫情重点管理区，近百人和大邱教会的确诊个案有关。庆尚北道一间医院出现集体感染，多人怀疑出席医院一个葬礼的时候受到感染，五个人是护士。另外有三宗病例在军队出现，军方禁止士兵休假外出。南韩政府宣布首尔禁止在光化门广场、首尔广场和青溪广场举行集会，防止疫情扩散。屯门蝴蝶村蝶舞楼一名年约四岁的女童由高处堕下，倒卧地上昏迷，送往屯门医院救治。事发在下午两点几，有保安员发现之后报警，救护车到场将女童送院抢救，警方在现场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晚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天晴，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08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9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1元，跌9元；阿里巴巴212.6，跌3元；中国平安91元，系跌6毫。美团点评103.2，跌1毫；汇丰控股56.65，跌1.5毫；建设银行6.46，跌9仙；华夏沪深346.4，系跌2.5毫；盈富基金27.5，跌2.5；小米集团12.72，跌1.8；中芯国际15.2，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1.71。瑞士法郎0.982，澳元0.66，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8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6点，跌92点。港金现价报15190元，升26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33.18美元，賣出1633.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中環灣仔繞道入口去中環方向咧，係近住北角入口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就回復正常。咁而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咧，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比較車多。反方向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咧，近住海豐園，因為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雖然清理好，不過車龍係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維園道。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龍尾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咁之後再提提大家咧，港鐵嘅消息啦。咁港鐵經風險評估之後咧，決定今日西鐵線嘅元朗站係將會喺下晝嘅5点起關閉嘅。列車到時係唔會停元朗站，咁港鐵咧將會提供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載乘客。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柯達大廈去柴灣、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屯門公路小欖橋去屯門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是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KK box 我的名字都是关键字，不好意思一直习惯出现在各播放清单，下次 on my fans 一遍又一遍，不断让我在你耳边循环，上一张都还没下榜， 下一张也准备上榜， 不需要多大的排场， 烟雾大声卖放， 我要去下分分，他的太早，到处不想谈，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包住坐的太久，最前排都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how ya? 还没呢，一直不会紧张，好像是我有白的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要买一帮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大声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呆总有事下不来。 介绍给你 Julian 吴卓源和熊仔合作的这首歌，歌曲名字叫做买榜，告诉你为什么我的歌成日都是冠军，你不是以为我给钱、啊、是因为我真的有这样的实力。 都在拍广告，不用买广告，打开脸书每次有报道，看到别人分享自己才想到、yeah， 不好意思小琪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这也被标题送动，内门空洞，这次就先不转贴了拍摄，最近通告变好多，都是些综艺节目模仿，谁想叫我模仿个小丑，大哥你真的好幽默，怎么会加一个亚瑟歌手去模仿一个模仿亚瑟歌手的歌手，要么就叫他来跟我 battle，要么也应该是他模仿我， 爬得太高，到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包住坐得太久，最前排都有点歪掉。Oh, there I am again, I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 this goes out to all my exes, how ya? 还没呢，一直入围金奖，好像是我有白的票，但小人没被提名，名声是不是有嗑药？ Yeah, there I am again, we just win and win and win。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song 打开排行就像在开奖 Oh 我的天今天过年 We just win win win 想要买一帮买一帮 All day long it's always my song My bad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大声排行 I be like 小老鼠小的奶总有只下不来 熊仔都算是这几年台湾非常出色的一位 rapper 来的，再加上 Julia 吴卓源的女星，记得那一年呢在个串流平台的颁奖音乐会上面，很多人都说哇这个 live 的表演真的太迷人了，就告诉你我赢已经赢到闷那么滞了。Julia 吴卓源和熊仔合作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买榜，继续听多个 rapper， 都是很有自己 style 的。近几年在台湾都十分之受到关注的一位，除了九 M 八八之外，亦都有最新的这位台北的台湾的歌王，他叫做 Leo 王。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就算眼角忍住余味，扒拉上嘴巴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的理智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你心中节奏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万事皆可达，如他们因为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懂的哲学，学观察人心的特写， 那些新高度如何推开气魂，把速度懂他们招数，人生是心里的苦，众生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穿过云霄，又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雾，很好 很好，没问题，很好，没事的， I'm okay, I'm okay. Hey, yo, yo. 我有一把尺，要忘记羞耻才放下面子。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换。这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也不是都不听，是先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哼，耶。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哼 ，no。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哟哟哟哟，不要讲太多，说太话重要的时刻 ，I don't like losing control。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性的特写。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总算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 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忍一忍，穿过水雾，很很很很很很好，没问题。 九 M 爸爸 featuring Leo 王嘅呢一首《最高品质静悄悄》啊，入边讲到话踎得最低嗰个会跳得最高，即系我哋成日讲嘅。正雞雞咁贏，呢個王同埋熊仔都算係近幾年咧台灣非常之出色嘅兩位 rapper 嚟㗎啦。而頭先嗰首歌咧，都令我哋感受到一種嘅力量啊！跟住都想同你講力量呢件事 ，Girls Power 好冇？除咗高音之外咧，亦都有啲暗黑嘅復仇嘅情緒喺當中。 我不会耕田吃草让人下注，什么理由发明什么假马子，难道是想让匹马为你生个儿子？我没有兄弟聚会那些幌子，还可以煮好宵夜当作美食，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傻子。我笑得柔软，心贴比铁还干，世界难人称王，你忍住什么都看，不要再说要清楚放得出地， 讲咗俾你听啦，要讲我皇上吉祥。 记得你最喜欢那双袜子，朋友聚会演戏让你要面子，难道我没有发现你目测谁的 size？ 我记得女娲不听岳母赐字，你只将少数多做相夫教子，仔细算算这之前的只是结婚戒指。笑得柔软，心却比铁还干，世界难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看。不要再说要清楚放得出题，心里

再说。 到底有几型呢？哇，型到分手啊！梗系台湾创作男歌手周汤豪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睡到分手》。系啊，因为我太有型，有型到你冇安全感，于是你同我分手。我咁系一个藉口嚟嘅，真系嘛？ 丢掉了手中，你转身离开，你说我不走，爱有什么用，都是我活该，现在我只想要跟你拜拜，不再骗自己，现在我只想要搬到这玛丽隔壁，不用再是谁错谁对，爱到了底，你敬我醉，我付出你当无所谓，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罪让我来背，真的生存幸存不能浪费，被你收藏只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累，我配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 咁有型咁洒脱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一三点继续苏动音乐。